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91集，真假梦境。包大人和太师一间屋子，包岩和庞玉一间屋子，阴侯和天尊一间屋子，影卫们纷纷找屋顶躺好，轮流守着，顺便也睡一会儿。大概半炷香的功夫，庞太师开始有些睡意了，正迷迷糊糊的准备打呼噜，就感觉肚皮上被人拍了两下。太师睁开眼，只见眼前是包拯的大黑脸，太师一惊，瞌睡也醒了，瞪包拯。 老包，你说你怎么耽误事儿呢？我刚有点睡意。 本府刚才小睡过了，没做梦。 小睡？你耐心点儿，人要睡熟了才会做梦的。 包大人皱眉，摇了摇头，又去床上躺下。刚刚躺好，就听太师很感兴趣地问了他一句： 二黑子，你长这么大，有做过梦吗？ 应该做过吧。 应该？ 不过很少就是了，好像真的是很少很少。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梦是什么梦啊？ 对了，当年查狸猫换太子案的时候，我梦到死去的玉珠跟我说娘娘的下落。 这算什么梦？有没有噩梦？ 当年黄河发大水前，我梦到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雨，开封府都淹了，这算不算？ 那发财的梦呢？做过没？ 没有。 娶媳妇呢？ 没。 那春梦做过没？ 包大人盯着太师看了一会儿。 梦还分春夏秋冬？ 那死黑子给我装傻充愣。 两人正讨论，忽然就听到隔壁包岩和庞玉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惨叫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赶紧起床出门。冲到隔壁房里推开门，就见包岩正抱着枕头站在庞玉床边瞧着他，庞玉则是坐在床上正擦汗呢。 你梦见什么了？ 速度这么快啊，刚睡下没一会儿就做梦了。 小侯爷好效率啊。 庞玉无语地看了看众人。 你梦到什么了？ 哎呀，邪了门了，我梦见有一本书啊，突然张嘴咬我。 书咬你？ 什么书？ 众人都瞧着包岩，关注的重点果然是不同。 那不记得了。 有梦到邪语吗？ 没有。 那就是还没到火候，躺下，再接再厉。 庞玉无奈地躺回去，包岩也抱着枕头爬回自己的床上，众人继续。包大人和太师出门，就看到隔壁房门口阴侯和天尊无奈地站在那里。 二老有没有收获？ 天尊和阴侯颇为无奈地望了望天，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实在是睡不着。另一头，且说城外，影卫们找到了官道旁边一个山坡上的破庙，于是众人进去，影卫们搭了个简易的帐篷，铺上了行军时候用的铺盖，众人进去睡。赵普躺着打哈欠，他还真是困了，于是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公孙有些纠结于什么东西能让人做梦，于是一时半会儿睡不着，倒是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很快也睡着了。特别是小四子，他本来就容易睡，枕着赵普的胳膊也跟着开始打呼噜。公孙躺着就听到四周围呼吸声均匀，还有些鼾声，于是望着帐篷顶部发呆。他正走神，忽然就见身边的赵普睁开眼睛看他。 你不是睡着了吗？ 赵普笑了笑盯着他看，公孙不解地看他。 干嘛？ 书呆，冷不冷？ 赵普突然伸手挑了挑公孙下巴，公孙一个机灵，心说赵普怎么的了。 公孙狐疑地凑近看他，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，突然赵普捏住他下巴凑上去就亲他。 要死了你，还有孩子呢。 公孙。 爹爹。 之后公孙突然就感觉一阵剧烈的摇晃，天旋地转的。等他明白过来，就见自己正扑在赵普身上用力掐他胳膊。赵普躺在毯子上骇然地看着他，而小四和萧良都已经醒了，两小孩抓着公孙的手正摇他呢。帐篷外边，欧阳摸着下巴感兴趣地看着四周围，好些影卫也探头看。 怎么了？ 公孙记得赵普突然动手动脚的，所以他就教训赵普了。小四子凑过去看公孙，顺便摸他额头。 爹爹，你做什么梦了？ 我做梦？ 是啊，你刚刚突然扑过来掐九九，叫你也不醒。 我做梦？ 赵普可算坐起来了，撩开袖子给公孙看，他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 哇，叔呆，你做梦的时候力气挺大的呀，掐死我了。 公孙有些茫然，刚才的感觉根本不是做梦呢。 我说你平时都想什么呢？做梦都想对我行凶啊。 公孙皱眉，坐在原地想了良久，突然抬起头看向影卫们。 你们分头找，这附近有没有一种红色的花，长得有些像桔梗，但是比桔梗小很多，而且是重瓣。 众影卫立刻分散去找了。赵普不解地看公孙。 跟花有什么关系？ 还不敢确定。 哦，哎，你梦到什么了呀？ 公孙脸一红，顺手抱小四子。 没有啊。 没梦到什么，你干嘛打我？ 赵普揉着胳膊不满地看着公孙，公孙扭脸不说话。赵普看着公孙的耳朵红了，整根脖子也红了，更加好奇这是怎么了。而此时北城某家客栈的客房里，睡了半个时辰左右的林业火突然听到动静，他睁开眼睛就见邹良从对面的床上已经爬到了他的床上。林业火眯着眼睛瞧着邹良。 哎，爷爸，你干嘛？ 邹良缓缓伸手按住了林业火的嘴。南城某家客栈的客房里，白玉堂没顾上睡，让伙计买了浴桶打满热水，他先泡澡。等五爷泡好了澡走出来，就看到原本应该在睡觉的展昭却醒着。此时展昭正斜靠在床上，双手抓着窗栏杆，睁大了眼睛瞧着白玉堂。白玉堂倒是觉得展昭这样子有些像是刚睡醒的猫，挺乖巧的，平时从没见他这样子过。 还不睡？睡不着啊？ 展昭没说话，而是不错眼珠的盯着白玉堂看着。白玉堂失笑，去桌边倒了杯水喝了一口，忽然注意到展昭床边的矮柜上放着一个花盆，盆里种着几株红色的桔梗花，开得茂盛又鲜艳。 这个季节是桔梗花开的季节吗？而且这花怎么感觉小了很多，而且还是重瓣。 白玉堂正研究那花，就见展昭突然伸手轻轻地挠了挠自己的头。白玉堂看着展昭的举动，脑内莫名就将这个动作和平时大虎小虎用爪子洗脸的动作重合了。白玉堂不确定地看着展昭，就见展昭还是睁大了眼睛看着他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展昭好像有些不对劲儿。 妈。 白玉堂叫了展昭一声，展昭没动，就是瞧着他。白玉堂放下茶杯，走到床边。 妈。 展昭依然没动， 紧紧盯着白玉堂。白玉堂伸手想去碰他一下， 猫， 只是白玉堂手指头还没碰到展昭，忽然就见展昭抬手一招，白玉堂抽回手，就见手臂上有两条细细的爪印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他平时抓猫的时候若是没留神倒是会被猫抓一下，当然了，那是真猫。他正不解，就见展昭忽然眯起眼对他呲牙。 喵 白玉堂想了想，伸手拿起展昭摆在桌边的巨阙，将剑穗递到展昭眼前晃了晃，就见展昭伸手跟只猫似的撩拨那剑穗，边抓还边喵。白玉堂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看着抓住了剑穗不放的展昭，觉得自己有些晕。五爷只知道这是出了什么状况了，要不然是他疯了，要不然就是展昭出了问题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